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翻嚟2月17号嘅大军阀啦。咁啊，今日咧或者呢个礼拜咧，就真系呢啲咁嘅世纪官司咧就连环判决啦。咁就琴日就系呢个判咗呢、這个呢、這个七警就要坐两碌啦，系咪？啊，唔系今朝判坐两碌啊。咁就而家咧就判埋呢个阿曾荫权啦。曾荫权就坐几多咧？就要坐几多系唔知嘅，但系起码佢真系被判有罪， 坐一条 系啦。咁就佢其实有三项控罪嘅，咁就佢主要而家中嗰罪咧，就系呢一个关于红桃发牌嗰单嘢啦。喂阿哥，喂呢单嘢系咪你系咪你报案嘅？喂， 唔系啊，系、啊、 你报案噶，你始作俑者嚟 嘅，应该写翻封感谢信俾我喎，大佬。 系啊，喂，你叫大班写翻封感谢信俾你， 系， 因为大班叫你告噶嘛，阿大班就大义灭亲，系嘛， 系， 即系，唉，呢啲咁嘅嘢，其实我系呢啲真系叫做系咩嘅，行公义好怜悯嘅，咁啊吓。咁你系应大班嘅要求，就 不过就算有冇我都好，有冇大班都好，佢都系死得噶啦。 系， 其实你有冇睇佢最初咧，即系主控读嗰啲控罪，同埋嗰啲我哋叫做咩啊？英文就叫 brief fact of the case， 即系每一个被控嘅人咧，个开头都会有两三版纸，就系讲点解我要告你噶嘛？即系喺个主控嘅角度里边，你都睇佢都死得七七八八啦，系嘛？ 嗯， 即使你话嗰样嘢唔中都好，就系例如话李国宝俾35万将 cash check 你，跟住你即刻去兑现，跟住入翻去个户口度，喂呢啲嘢都好鬼核突啦，阿哥，你曾荫权一个月份人工都唔止35万啦，系嘛？咁样收人哋啲咁样嘅即系钱啊？ 唔系啊！你而家你最大镬咧，就系其实佢而家即系好核突嘅，即系你 唔系佢最大镬嘅一样嘢系乜嘢咧？ 系 你讲开大镬就真系要插一句嘅，真系即系你识着大班呢啲咁样嘅，即系亦都系叫白手套啦。其实出事嘅，即系你做得呢啲咁嘅位，做得咁多年嘅公务员，都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嘅行为。你话我哋唔知道就好唔出奇啫，嗱，中意我就请你食餐饭，咁跟住冧你做呢样嘢做嗰样嘢，咁但系我哋唔系贿赂嚟噶嘛，呢个系我哋做 business 一个手法嚟噶嘛，但系你作为一个公务员，我唔可以因为做咗俾咗着数你，即系做装修又好，做呢一个嘅租间屋俾你又好，咁你批个牌，喂呢样嘢好难睇噶，而家其实已经系降低咗嗰、那个。控罪嗰个嘅 门槛， 贪污嗰个成分喺度噶啦。而家只系告你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你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喺呢啲问题上面你冇申报啫嘛。 收受利益佢系入唔到嘅，嗰、那个系 咪？唔系贿赂嘅部分。老实讲，最初我睇法官去引导陪审团呢个判决嘅时候，我都觉得似乎佢有少少帮曾荫权噶。你有冇留意啊？喺成个引导过程里面反复强调，而家唔系要被告证明自己冇罪，而系控方即系证明自己有罪，呢个系一个好高嘅标准嗰啲咁嘅嘢。虽然我哋每一次即系判呢个刑事罪行嘅时候，法官都会循例噏一句呢咁嘅说话，但系今次好似特别 emphasize 呢样嘢咁。但系成个过程里面你八女一男嘅陪审团，你睇佢形势已经知道。一聽到嗰啲嘢，已經知道，即係個感覺同個印象係非常非常之唔好啊嘛。雖然你話要大比數，即係最少好似話要7-2啊嘛，係咪？或者係一致嘅判決啊嘛。但係你點都中嘅，尤其是第二、第三項嗰啲咧，只要你係一涉及到你自己冇去申報你，差唔多我哋即係法律講咧，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咧，叫 strict liability。你冇做就冇做噶啦。你做嘅意思系乜嘢？ 点解即系喺港英殖民地遗留落嚟叫你申报利益啊？就系起码你要保障自己同埋表示自己清白啊嘛。喺呢个问题上边，我唔可以投票啊嘛。 嗯， 你唔可以即系即刻搏唔多角啊嘛。嗱，当然作为辩方，佢我记得我睇得好清楚佢嗰、那个即系辩护理由就话，其实根本不嬲都有个制度喺度嘅，即系我哋嗰个咩经济。咩局话我唔记得咗咩工商嗰个局根本就已经系决定咗咧，就系呢个系一个政策嚟。 嗯， 你有冇租嗰个地方，有冇收李国宝钱，都基本上系会即系开放呢一个嘅数码广播。 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又讲翻转头，即系你识着呢一啲做生意嘅人，你就好大镬噶啦。 佢哋惯咗咁 practice 啊？ 喂，佢借你嚟做生意啊嘛，唔系。曾蔭權有兩個問題，我喺度呢幾喺度思考就係、是、佢有兩個人嘅缺點。 嗯， 一就是、一個真係一個好貪心嘅人。 嗯，貪小便宜啊！你連跑步機都貪，大佬真係。 喂，你幾廿萬？你第一幾廿萬一個月嘅人，即係如果我係佢，係咪啊？即係正如當年阿梁錦松嘅講法就係、是。搵嘅钱唔系你嘅，使嘅钱先系你噶嘛？喂，你一个月你点样使几十万走啊？ 嗯， 哇，好难使几十万走嘅，除非周周围喺度请食饭，都请唔到咁多餐啦、啊。所有呢个米芝莲嘅三星嘅酒店请匀一个月啦，你都使唔到几十万啦、啊，系嘛，大哥？ 嗯， 好啦，如果你系一个咁贪心嘅人，又要搭私人飞机，其实嗰啲系印象嚟嘅。一聽到已經覺得唔好睇啦， 即係 人哋遊艇啊， 即係等於阿鬱敏成日屌鳩阿大舊嗰啲咩，即係咩貪盡海落空啊嗰啲啊嘛， 唔係呢啲係人嘅脾性嚟，即係有著數就要去咁樣，呢、這個都唔係有錢同唔有錢，而係你個人嘅性格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嘅人都係一個好小家人嚟嘅，好小氣嘅一個人嚟嘅， 係啊， 兩嘢就應該發脾氣嘅啦。所以有啲人問我：喂，相爭有咩分別？我就舉呢兩點。起码我嘅认识嘅扶苏仔，我睇唔到呢两样嘢。At this moment 啊 ，up to now 啊，即系我唔系话帮佢即系说谎啊。而曾荫权一个咁小家，再加一个咁贪心嘅人， 嗯， 其实两嘢就中招噶啦， 嗯， 两嘢就中噶啦， 嗯。 今次就系因为鸿图呢单嘢，承担嘅好明显嘅，边个害你嘅，你好清楚啦。 唔系佢介绍、啊， 作为公务员嚟讲，同、啊、你作为廉政公署人员一样嘅，六亲不认。 咁好似系咪大班介绍？ 你边有私人朋友嘅咧？你咁高位嘅时候，嗱、我唔知系唔系大班介绍，即系阿黄楚标，但系都九成系噶啦。 吓、啊，我睇新闻就好似咁讲。 喂，你好多嘢而家法庭拎晒出嚟啦，包括即系本来李国章系冇资格做呢一个嘅鸿图主席啊，即系成噶嘛。 系， 而家捧捧晒出嚟咯。 嗯， 所以呢个系完全系惹人怀疑嘅。就算你话我完全两件事系分开嘅。我批唔批个牌俾佢？我有冇收受呢啲利益？喂，阿哥 ，justice to be done， 亦都 to be seen 啦、啊。你有冇记得呢一句啊 ？Not only to be seen but to be done 啊嘛。或者调翻转头讲啦，即系公义唔单止系要做出嚟都俾人睇到嘛，大佬。咁点解你唔申报？咪抵水咯、啊。 嗯， 系咪？唔好话嗰个咩何周礼啊，嗰啲成成嗰啲咁嘅小便宜啦。 嗯、 又是你介绍的屌你真是哇真是做你老友一扑街大哥。何我高被你这样害法我不是借这个机会只是踩正经看一脚。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你是这么贪钱的话那你就不要做政治人物了。我得这个结论而已。贪得钱的人是很难做政治人物的。 是 尤其是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啊，當然特朗普另計啦，屌，即係啲群眾係中意佢咁啊嘛，屌咩咁無恥啊嘛。 其實係講緊大陸嘅另計， 係嘛？大陸亦都另計啦，屌！而家發覺即係全個世界都係咁啦。咁但係都唔係你睇唔到嘅公義啊嘛。所以呢單嘢佢係抵死嘅，佢真係抵死嘅，坐唔坐監都好啦。我唔敢判斷啊，我唔熟法律嗰啲咧，究竟呢咁嘅情況係咪應該要坐監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单就个法律个个案睇，曾荫权系一睇佢 big facts of the case 好难睇。 喂，但系佢嘅问题就在于咧，即系嗱，啱啱我见到翻新闻，喂大镬，即系其实佢而家去三条中一条啊嘛。咁就而家律政司就话咧，就佢嗰单咧，即系接受利益罪嗰单嘢咧，就要重审，即系想主从佢买嘅大佬。 佢本身系因为未有裁决 啊， 咁你只不过系想攞翻 conclusion 嘅啫。 系嘛？哦， 你唔够嗰个 佢可能四对审员咁样嘅状况啊， 系啊 ，OK 吓， 嗯， 唔关律政司事，而系成个即系法律嗰、那个criminal procedure 嘅问题。 嗯 ，OK。 咁但系佢都死噶啦，即系呢单嘢，就算你唔坐，你都好鱼皮啦，大佬。 系啊，你收翻晒嗰啲大纸巾。 即系当然，我就唔单单系纯粹从一个即系权力斗争嘅角度去谂。即系究竟系咪惩罚呢一扎即系港英嘅余孽嗰个角度去谂、嗯，因为有人系用呢个角度噶嘛，许仕仁先嚟一版，跟住再嚟你呢个曾荫权，我就唔用呢个角度嘅、 嗯。 就算你用呢个角度都冇意思，咁你都要你自己中先得噶，你班友、嗯，我要搞你咧，搞唔到啦。 咪同埋你下下政治阴谋啊，其实法庭唔使做嘢噶啦。 咁当然你话廉政公署起唔起诉？廉政公署交送去俾律政司嘅时候，律政司起唔起诉？咁啊，当然系有政治嘅考量。 嗯。 咁但系问题就系两单嘢摆到出嚟，都系核突到晕啦，系嘛？ 嗯。 一断正啊嘛，其实某程度上系。 喂，你两个港英嘅年代已经系担任即系呢个高官，由呢个 A.O. 做起。喂，理论上我哋坐喺度三个人中嘅机会大过佢啦、啊，我哋边度识呢啲 practice 啊？ 唔系啊，其实我都咧，即系我都谂紧咧，其实佢够唔够胆主从佢咪？因为其实如果有先例可援嘅话咧，因为六八九系一定会俾人哋追诉噶嘛， 未必 系嘛？ 如果而家你渗咗政治因素嘅话咧，六八九即系中嘅机会可能系相对低啲。你谂下，佢随时唔做行政长官，一样嘢去讲数嘅就系、是，我唔告你 U G L 咯， 咪就系睇下边个做特首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个对唔系， 所以话说回来，头先我个讲法话不涉及权力斗争，不涉及利益交换，可能都系太天真嘅。 喂， 你纯粹从一个嘅政治嘅角度去考量嘅时候， 嗯，唔系我 唔从政治角度考量，应该话 六八九佢迟下仲会话去做顶董建华个位做政协副主席添。 唔系啊，而家系话即时啊，即系佢讲法就系话，即系而家嚟紧两会啦，系咪？ 系 啊。三月喺呢个特首选举之前啊，咁佢就会即系可能系会做呢个政协副主席。嗱，呢个唔知啦，因为零一传嘅，咁就零一就唔系单单嘢都中嘅。坦白讲就，尤其系呢最近咧，即系佢出嗰啲风咧，都哇，即系拗晒头，系咪？即系你而家李慧玲啊，嗰啲咩李嘉诚啊，已经投咗行啊，嗰啲乜乜柒柒啊，跟住又加埋嗰啲嘢。不过 anyway， 关于特首嗰啲嘢，唔系特首选举嘅嘢咧，我哋下一次再讲先。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一单嘢，哇，真系嗱，又讲翻嗰个量刑嘅问题。 你好简单啫嘛，头先我再引证一个观点， 啊、 即系老共背后有政治阴谋，要搞你许仕仁，搞曾荫权，佢冇尝试去搞个陈方安生咩？都有噶，你记唔记得有一次？我唔记得系佢选举嘅时候，定系边一单嘅个案呢，就系话佢派免费报纸啊嘛。 嗯， 苹果日报帮佢选举嘅时候派免费报纸啊嘛。其中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即系指控嚟噶。 嗯， 系咪？如果佢喺咁多人里边，许仕仁又好，曾荫权又好，陈方安生又好，老共系会针对边个多啲？一定系阿太啦。 又同外国势力勾结啊嘛！ 喂，如果佢真系背后只有政治因素嘅话，阿太一定系中， 嗯， 一定告你嘅。喂，玩臭你都好啊，尤其是你系俾廉政公署告，其实系一件好核突嘅事嚟噶嘛。香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俾差佬告，例如我哋咁，冇所谓啊，政治检控啫。但系如果你俾廉政公署告嘅话咧？香港人系依然到今日为止系相信廉政公署真系好廉洁噶嘛？呢、這个咩啊？公正不阿噶嘛？ 好难讲啦，因为而家咧，即系讲于关于呢、這个纪律部队啊，嗰、那个比分排名啦，廉署系仅胜于呢个警队噶咋？ 咁系 包尾二噶， 呢系近几年嚟即系越搞越弯啫。 咁如果廉记做一两单大案，其实都系民意如浮云，好快升翻上嚟嘅咋？ 咪最初我话说回来，我一听到话即系调查曾荫权嘅时候。 唔系听到你去你去， 即系我觉得完全唔出奇。但系你话真系告咧，我都觉得 shock 嘅， 系嘛？ 但系咧，真系过山车啦！一睇佢嗰个即系开头嗰个介绍佢嗰个案情嘅时候，其实几个礼拜以前，我唔记得我喺呢个节目讲定系你哋食饭同你讲，屌我睇完个案情，屌佢都死咗七八成啊！大哥，普通人一听啊，唔需要好识法律嘅人啊。唔需要话咩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啊，唔系好明嗰啲咩？喂，一听嗰啲咁嘅 facts， 即使两样嘢系冇关联都好，同时存在但系冇关联都好，都觉得你好大镬啦。 唔系，因为主要就系你听翻嗰啲咩其实控辩啊、控辩双方啊，佢哋嗰啲即系嗰啲咁嘅说话，其实你都知啦。因为你尤其系你话控方就话。质疑佢一样嘢就好清楚嘅，就系话，喂李仪，你真系唔权系嘛？即系你咁多年政务官，哇！你做嘢咁谨小慎微，其实好多有好多先例，即系关于报嗰啲叫利益冲突嗰啲嘢咧， 佢嗰啲 系会漏嘅， 佢鸡毛蒜皮佢都报啊， 佢鸡毛蒜皮都报啊。 主控官咧，唔知举咗啲乜嘢，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嗰啲即系嗰啲无关痛痒嗰啲嘢，佢都自己走去心口 啊， 大哥。 咁你喂，关于发牌呢单嘢，喂黄楚标系嘛？ 租嘅地方。俾你，你竟然唔保？ 唔系咯， 喂，跟住何周礼帮你去做装修，你发个分章俾人，你自己唔保，跟住你自己 send 个要求话俾呢一个嘅即系班嗰啲分章嗰啲委员会要求考虑佢。 唔系啊，土伯，我想知道咧，其实分章咧，其实会唔会都钱噶，冇用噶嘛？其实讲真真 啊，咁佢要显示自己嘅权力同埋权威嘅人，就系透过呢啲嘢嚟交换噶啦。即系当有一日我做咗行政长官嘅时候，屌你两个都系可能系太平绅士噶，仆街系咪？显示自己嘅权威啫嘛， 唔系要划清界线咩？ 冇系另外一样嘢就系你哋都讲过，詹其实个小家嘅人，可能佢就系用呢一样嘢当系装修费咧，我又唔使俾钱。 咁咪当系有啲嘢回报咯， 系啊， 唔系最大问题咧，即系令好多人都有所怀疑。我哋成日听到就系话，所有嘅线索啊，都指向红土啊嘛，系咪？即系或者系即系呢个 D100前身啦 ，DPC， 即系喂，大班从来都冇出过上过庭，点解会咁样？ 佢秘书好似上咗庭， 佢喺佢秘书上过庭，但系咪即系用秘书就得咧？定还是喂，其实嗱？有冇可能系有污点证人嘅可能性？ 唔系有污点证人就摆出嚟噶啦，嗰、 okay, 阵 即系或者佢系即系督灰啊嗰啲乜嘢， 我唔知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如果你透过呢啲白手套嚟做呢啲嘢，尤其是你政治人物，你仲系咁多年嚟嘅高官，你就自己小心啲啦。 嗯， 唔系我完全系觉得好 shock 噶，即系你唔系我哋嗰啲一般嗰啲，好似梁锦松，你话佢贪污咁呢个好正常啊，大佬。佢系炒家出身噶嘛，佢系睇消息噶嘛，所以咪佢都系乌下乌。你话无辜咁我觉得梁锦松咪似无辜啲，因为佢炒惯外汇啊，炒惯嗰啲即系上落交咧一两日嘅嘢，点啊收到个消息啊，原来会加呢个车嘅牌费啊， 唔系咁你陈茂波咪仲大镬， 咁咪叫老婆喂我买车，咪佢原来系不自觉嘅人嚟噶嘛，喂但系你曾荫权做咗几廿年公务员，喂呢啲嘢好 conscious 噶嘛，正如你头先你话啦。嗰啲咩雞毛蒜皮嗰啲嘢你都申報，點解嗰樣嘢唔申報？雖然呢樣嘢你係入唔到佢罪，係嘛？你可以零縱勿枉噶嘛，係咪？即係你法律個原則就係咁。喂，嗰樣嘢漏咗啫，唔代表即係之前嗰啲嘢佢係刻意嘅。咁你可以咁 argue， 但係從呢啲咁嘅旁證，俾人嘅印象、俾人嘅感覺咧，你係真係有刁。你因為呢啲咁嘅刁，識到呢啲咁嘅有錢佬。啲有錢都有咩所謂啫？請你食一餐晏又好，即系揾佢搭飛機，揾佢搭遊艇，嗰啲係十歲啦。佢當係 entertainment 嘅部分，做咩都唔使佢俾錢啦，公司俾噶嘛，大哥有冇問題啊？ 嗯，唉，咁啊，即系嗱，佢而家中咗一條啦，係咪？我諗佢應該會上訴啦，係嘛？應該係， 唔係可能緩刑嘅， 係嘛？緩刑好難講啊！你之前啊，許仕仁佢都要坐啦，即坐啦。 許仕仁又嚴重好多，大佬佢啲真係真金白銀。 好難講嗱，因為其實咧，如果你 你係關於紅圖嗰單嘢，係尤其係涉及發牌添。如果你涉及發牌嘅話，你係有權係話你因為濫用你自己嘅權力去謀取一啲私利。 但係佢又唔係告佢以權謀私嘅，佢而家佢係告佢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係失當。 行為失當嘅意思就話你冇申報啫。 但係其實啊，許仕仁都係呢條嘅喎。一样嘅，系啊，都系坐七碌噶。 咁啊系，你又可以讲话第一嗰、那个 among， 即系究竟系边个大边个细，同埋嗰样嘢交换翻嚟嘅，其实你都系翻翻去噶嘛。 系啊， 即系你租嗰两层复式嘅单位，其实折现嘅时候系几多咧？咁样系咪？ 即系讲案情本身咯。 嗯。 咁所以，诶、哎，呢条友都系大镬噶啦，诶，收收尾。不过亦都估计得到嘅，佢做行政长官，我谂佢呢一生人佢自己估计唔到啦。 嗯。 你大家喺九七嘅前后，你估行政长官都似系陈方安生都系曾荫权啦，系嘛？ 唉， 突然之间坐到呢个位嘅时候，你记唔记得佢做有机会话佢做呢一个嘅行政长官，或者阿董准备要辞职嘅时候，佢行去政府总部嘅时候喺度吹口哨， 嗯， 呢、這个样子有冇印象？ 嗯， 即系证明呢个人系点？所以呢个人我从来都冇乜好感屌，系、 嗯、 嘛？ 系。 佢而家佢最大嘅问题系点咧？佢累埋阿庄增添，因为大家觉得系同一路人啊嘛。 难讲嘅。 咪有啲人都会咁样诠释嘅，就系话当你连曾荫权都入咗罪嘅时候，咁亦即系话阿庄佢本身亦都唔。都冇咗共产党嘅眷顾咁嘅意思咯， 唔系即系呢个就系、是、讲翻啊嘛，即系你如果因为阿曾荫权系边个睇起佢，系令到佢自己做特首嘅嗱，当然拍板嗰个系阿曾庆红啦，系咪？但系曾庆红之前其实系因为 廖辉 推荐噶嘛，系咪？咁嗱呢个问题，我当然我亦都即系我有次同阿教授喺呢个石破天惊都同佢讨论过呢个问题嘅，即系如果你系当你系同一个体系嘅话。啊！即系清除廖辉系统嘅话，咁你究竟曾俊华会唔会行？即系会唔会都系被即系被牵连咧，或者被株连咧？咁呢、這个当然佢咁讲就话， 反而你应该系咁样谂、啊。如果你真系要用权力斗争嘅角度，我哋唔睇头先讲嗰啲案情嗰啲嘢，你就应该话，因为习近平嘅上台。要解決呢一個嘅港澳辦，即係長期佔領呢一個嘅港澳系統嘅班嘅既得利益者，以廖輝為首嗰班大哥或者一次過打你班僆嚟喐佢， 嗯， 打你班僆嚟喐佢，你班僆係邊個？咪許仕仁咯，你叫佢做噶嘛？喂，老實講，如果我係許仕仁，最後悔一樣嘢係咩啊？係聽咗你廖輝講啊，走去做呢個政務司長啊，大哥，本來佢諗住。喂，繼續喺度做完呢個積金局，跟住走去做嗰啲大公司嘅顧問。喂，咁有咩問題？因為收錢，你話就話嗰啲係 business consulting 啫，其實根本就等於係即係買你嘅 knowledge， 買你嘅 influence 嘅啫嘛，喺政府裏面， 然後你一樣某程度上都係。 喂，佢而家如果許仕仁唔係聽咗廖輝講，無端端走入去做翻呢個政務司司長，為咗俾面你，佢點會咁大件事啊？直情系冇事啊！即系我同你做生意系冇问题噶嘛？你中意阿龙，你中意送钱俾我使，其实你明醒我都唔使点做嘢嘅，即系十万九千一个月都得噶。喂，但系如果我做呢一个政务司司长或者系呢一个行政长官嘅话，你透过啲即系迂回嘅方法嚟俾钱我，甚至乎系上任之前俾钱我嘅话。咁你同我就有問題咯，大哥。 阿土伯，即係呢個咧，就俾到好多即係而家嚇，仲喺度搞緊政治啊，無論政協又好，人大都好，其實一個好重要啟示啊。今日阿爺睇得起你，你都要問嗰個究竟係咩阿爺？而呢個阿爺係咪永遠都即係 做阿爺嘅咧？ 系啦，系咪永远都唔会失势嘅啦？即系你捞呢行饭，真系同黑社会冇乜分别嘅，出得嚟行就真系迟早都要还嘅， 亦都预咗要还。 尤其系即系亦都盛传好耐啦，系嘛？即系呢个习近平要清除呢个港澳系统啊，或者系即系政协啊呢啲政协嗰个 head count 要大减啊嘛。咁你谂下啦，即系如果佢系要大减之前，系咪要搵啲人制旗咧？咁如果要搵啲人制旗嘅话，你估会牺牲啲咩？人咧，咁哇，即系呢个谂起都开翻心兴奋、 啊， 都 好简单嘅啫嘛，喐你条僆，咪即系警告你个大佬咯、 啊。 我都喐，我都敢喐佢咯，即系迟早喐埋你。所以 某程度上曾蔭權同許仕仁都可能是棋子嚟嘅啫。 嗯， 如果是冇呢个权力斗争喺背后嘅话，佢可能唔会俾人告添，查都唔查添、嗯，甚至乎啊，我哋今日都仲蒙在鼓里啊。喂，佢爆嗰啲嘢出嚟，系边个爆嘅？你可以咁谂啊，你唔好谂到好正路咁谂、啊。哦，因为即系郭氏家族里边即系兄弟有纠纷，所以有一个走去即系告密，我唔记得告乜鬼啦，系嘛？咁但系咁曾蔭權咧，佢贪憎嗰啲嘢咧，啲相喺边度影出嚟噶？喺游艇啊、飞机嗰啲咁嘅嘢，嗱，先抹黑佢哋先。 《东方日报》 系咪啊？ 我记得系《东方日报》。 喂，成个 plot 嚟噶啦，成个阴谋嚟嘅，成个部署嚟噶啦。嗱，如果你从咁嘅角度去谂咧，所以咧，你跟个共产党玩鞋嘅人咧，你都几危险。 喂，正确啲嚟讲， 今日你可以做皇帝， 嗯、 后日你可以做契弟。 喂，正确啲嚟讲，喺香港，你跟个共产党玩食嘅食相，唔可以太核突咯。 即使嗱，我唔系话即系咁样系讲共产党，港英年代都系咁搞你嘅。 嗯， 李福善嗰阵时候，当年系点样搞啊？ 嗯嗯嗯， 八七股灾之后，赵旭咧， 嗯， 嗰阵时候我最记得。叶国华临回归之前有一次找我阿牛长毛冒犯的时候他都未红去吃饭即是他的激进派。他说港英年代怎样管治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大企业每一个阔佬在我面前都有个快佬在这里。 嗯、 你的黑材料、 嗯、 李嘉诚你不听话我抌了出去、 嗯、 我抌给传媒好我抌给这个廉政公署都好。咁搞下你都好㗎你入唔到罪你都身矮㗎大哥。 嘢土白嗱你点解即係而呢黑所谓黑材料呢其实有冇黑材料呢、這个真係原罪嚟㗎喎因为坦白讲佢用得起你其实就偏偏就係因为你有黑材料。 当年。 佢先放心用你㗎嘛。 当年你諗下就算美国、 嗯、 西方政治大家即係好即係趋之若鹜嘅地方。嗯护法啊！ 唉，护法 咪揸住晒所有总统嘅黑材料啦，系咪？甚至乎好多阴谋鬼计啲人都话佢搞噶嘛，甚至乎有人话即系金乃迪同呢个咩玛丽莲梦露嗰啲相啊，嗰啲录音嗰啲资料全部护法都有噶啦，咁佢咪揸住你咯？啲人其中一个话刺杀金乃迪嘅其中一个疑凶就系护法啊嘛。因为金乃迪要喐咗佢啊嘛，嗰阵时候都有讲嘅，但系呢个系一个最劲嘅中央情报局局长，系、咁多任总统啊，甚至乎嗰阵时候艾森豪威尔话做咗一届，突然之间话唔做啊，都话系胡佛去胁迫佢嘅，你有冇听过呢个讲法？系咪艾森豪威尔？即系金乃迪之前嗰、那个，都系话无论系中央情报局，无论系军方。无论是联邦帮调查局、嗯、背后的商界的影响其实都是搞这些阴谋诡计的喂你估全部的东西都放在台面给大家看的好像我们花生台那么望鸠是吧就是、大家讨论的时候全部都在台底做的而今次你问话说回来曾荫权许仕仁都是整个权力斗争里面的一个延伸而的受害者来的咁当然佢身家不清白啦。你身家清白佢点喐你喐唔到啦。係咪喺权力斗争里面。 但係我成日觉得呢啲嘢相辅相成嘅。嗱即係你起码嗱但係你问题佢有几贪呢其实大家都见到即係如果你要大陆标准嚟讲呢。 湿碎啦。 咁咪唔湿碎即係佢亦都有啲同乡啊就係话佢啦即係呢条友呢即係都几孤寒佢就有个唔知啊佢嘅咩叔公定乜柒嘢呀话就喺度话喂佢有拎过啲嘢返嚟就话贪啫啊喂我哋收路都系自己俾钱嘅。 同埋你应该 都唔带挈我哋 嘅。完之前呢第一節呢你总结两句曾蔭權出事呢除咗之前我估嘅佢根本预计唔到自己做行政长官冇咁嘅心理准备冇咁嘅思想准备跳咗上呢个位啦最高位啦差唔多係真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喺香港一人之上嘅意思即係除咗胡锦涛跟住嘅习近平之外根本冇人係叻过你㗎啦少少自己嘅贪念睇唔到喺个权力斗争里面作为行政长官你可以被牺牲即是以前的港督大家冇人諗住即是贪污啫你都话晒系即是港督 即係旗下嘅廉政公署啊，即係後期就係行政長官之下嘅廉政公署啊，點會出事㗎、啊、大哥？拉都係拉下面嗰啲友嘅啫。哦，回歸之後，老共上台，法律從來都係佢嘅工具嚟啫嘛，屌！佢寫嘅，英國寫嘅都好，冇所謂，有需要咪攞嚟告你咯。國家機器喺我度，叫律政署，叫廉政公署去調查，有證據嘅告你。冇证据嘅都玩到你年零两年啦。 咁同埋我相信亦都好多人呢都会。 你唔自己鱼呀、啊、係咪 同埋我估好多人都其实唔好话我估啦。好多人都会相信啊梁振英有份参与呢一个决定㗎啦即係起诉梁曾蔭權。因为其实佢。 亦都中央一定会问过。 因为佢系有能力。 你系以梁振英性格嘅人一定问上面。嗱证据摆喺度啦。高定唔高？ 嗯， 阿爺其实一念之差可以话算，因为佢嗰、那个如果就算你攞晒嗰啲调查嘅内容啊，成个案情嗰啲嘢，喂，我哋唔系听法庭讲，我哋鬼知咩？系咪？都以为好湿碎啫，坐私人飞机之类嗰啲嘢，点知原来咁多瓜葛噶？ 唔系你再重组翻个 timeline， 其实一开始系《东方日报》喺特首选举嗰阵时爆出嚟嘅。不断咁讲贪争，然后梁振英上台，跟住就开始话要着手调查呢一单嘢。 而即系呢个日月报，佢最啊唔系日月啦，呢个即系方向报，佢点解咁唔中意佢咧？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应承过佢，就话佢老豆可以翻香港。 嗯，所以 呢个系佢哋咧一掂咧，你系会出事嘅。咁曾荫权老实讲。港英訓練的人得過一個法庭啦，因為年紀大啦，單 case 好耐啦。咁但係咧，你一翻香港嘅時候咧，我係要捉咗你四年嘅。呢個雕傾唔掂啊嘛，而係即係方向部，即係嗰班兄，即係佢成班即係細路，佢都係好重視佢阿爸最後嗰一刻係咪喺香港。呢、這个我听翻嚟噶，我唔知 呢个就系细仇啦。 所以咧，佢话我听人讲啫，之前应承咗佢得冇问题，即系佢做特首之前啊，即系准备做特首啊，佢应承咗佢。老实讲，曾荫权呢啲嘢你唔应承得人嘅，即使嗰个几大影响力嘅报纸、传媒乜都好，喂，香港系有个 deal process 噶嘛。喂，你后期咁讲啱啦，不过你过一个冷河啦，去到法庭，喂，大佬，我系佢嘅仔都会咁讲啦，我屌你啊！喂，到时法官唔制，咁我老豆咪要坐无端翻嚟？我咁辛苦走咗去台湾咁多年，去避咗个难，我都系想终老啫喺香港。 嗯、 喂，咁你就唔好应承人啦、啊，大哥，同埋呢啲嘢你应承唔到噶嘛？ 嗯， 你以为你行政长官大晒啊？阿爺都唔敢同佢 make 呢个 deal 啦。 咁梁振英都搞唔掂啦。 梁振英一定唔会同你搞，唔估话系嘛？喂，贪争去同人哋做呢个 deal 嘅时候，你讲翻啫吓，即系点解会爆佢大镬啫？喂，你应承得佢，你应承呢样嘢有问题啦。喂，你唔知道香港系点样做法噶呢啲嘢？喂，你走咗会弃保潜逃啊，大哥，你唔使要上咗上法庭啊。你一就讲嘅时候咁同佢讲，嗱，我唔知道个细节个浪系点。你话唔得嘅，对唔住，我呢样嘢应承唔到你。香港系法治嘅地方，我都有即系 criminal procedure。大佬，我唔系行政长官，我咪等于皇帝啊嘛，大哥，皇帝都唔得啦，系嘛？唔会俾人骂噶。 嗯， 我即使当你系冇罪嘅，你即使当你系无辜都好，何况你咁轰动喺七十年代嗰间 case 嘅时候，点会一个未十当冇件事嘅，大哥？所以呢条友都系唔小心嘅，一来你即系唔知道得罪咗即系中共边啲嘅路线嘅人，要处理埋，我当呢个唔好彩啦。咁但系你应承人去做呢样嘢都戆居啦，俾人跟住闹足你咁多年。 嗯， 第三自己又贪心嘅人，点搞啊？ 过多几个月到六八九噶啦，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